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

星将这漆黑天际再燃亮，微弱星罗逝去的歌风里回荡，扑进我的心窗，没有隐藏。谁伴我地老天荒，我在寻找可以会的空门堂，爱在何方，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遇上。总向往孤身一个去流浪，无论怎样到了天边海角，还是会有我的方向，此起一聚骤眼的相见，相识相爱更时尚，还是感谢一刻将我燃亮，但是谁伴我地老天荒，我在寻找可以会的空堂，爱在何方，